我身上这103件，17个窟窿，满身疤痕，没有一处不是你赐我的。16年的囚禁，再加上这2条命，欠你的我早就还清了，断念一次。